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唔好意思，又要网友久等啦。咁啊，因为我哋每次转场咧，又系即系嗰个 hardware 问题啊。唉，真系呢个我哋都非常之苦恼啊。咁就我哋系啦，头先讲到呢一个这个司徒华啦，系嘛，又唔好话人老狗啦，唉，其实即系你话佢之前讲话咩反倒退，即系即系佢呢种反倒退，其实呢种咁样嘅谂法咧，或者呢种论述咧，你对于好多后生仔话年轻人嚟讲，你一啲都唔 sexy， 甚至乎 唔 appealing 啦， 系 有啲讨厌添噶， 系好讨厌嘅。其实即系你喂，你咪即系永续社运啊，或者永续嗰啲咩老屎忽政治系咪？咪呢个确实系，所以点解嗰阵时民主党都会有种喂，即系少壮派走出嚟啦，系嘛？阿土伯，你嗰阵时你都有啲不满啦，系嘛？会有 我第一代添， 系啦，即系呢个冇办法啊，即系你更加系过来人。咁但系问题就系、其实你去到 因为我哋好心急啊。 是确实是。 即是香港人由80年代基本法即是制定或者前途谈判的阶段呢，已经是提出要求有民主和普选。 嗯。 咁你压到去97啦都冇。 嗯。 是咪再去2000啦又冇。0708又冇。1112后冇。杀到去即是2020都见唔到有曙光。咁你即是话过去嗰套嘢系唔 ,it doesn't work 啦。 咪我觉得啦即是 提出打手勢波，即係反倒退不撤退，咁你咪覺得唔 appealing 咯？ 嗯， 你完全唔 sexy 噶，學你話齋，係咪？完全唔能夠捉到群眾噶。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細心諗，你嘅對手係轉咗，你嘅對手係轉咗一個更加強大嘅力量，係更加會視民主人權呢啲嘢係禁忌嘅嘢喎。唔係港英嘅年代喎、 唔止禁忌佢甚至乎係反呢個普世價值，習近平講到明，習近平同埋黃岐山都係反對普世價值嘅，呢、這個好清楚。 你諗下雙學三子、英美台灣發表聲明，英國係最契弟㗎啦，咩叫合法嘅示威一條，咁而家咁叫佢合法啦，大佬係咪？ 咁你 算啦、我算啦，我當你收貨啦。外交部今日講咩？外交部今日话不能够干涉中国内政，照嚟呢一套啊，连李卓人啊喺未判之前 share 咗佢哋嗰个 draft 啊，美国佬嗰个 draft 关于嗰、那个中国即系个事务委员会嗰份 draft 咧，准备写定嗰份嘢，佢话佢勾结外国势力， 系啊， 喂你谂下，而家系撕破面皮。英國佬、美國佬噏乜嘢？而家已經睬你都即係生臭 狐。你講李卓人單嘢，佢係動用到呢個外交部駐港公署，就話你挾洋自重嚇、即係裏通外國反中亂港。如果你有23條咧，可能就要 charge 佢噶啦，係咁恐怖啊！而家係。 所以我頭先話，我另外一個檢討就係、即係司徒華唔係錯得曬嘅，喺某一啲位上面，真係唔係錯得曬。而家事後諗啊，我年少慶盛嗰陣時候，梗係覺得佢鳩啦， 係， 梗係覺得佢即係老屎忽啦， 或者叫 自己上咗位之後就打手勢波啦， 或者就係叫做損失咗一代人嘅前途咯。即係其實講真，你係負咗一代人咯。即係喂，即係你 hea 咗我哋一代人啫，係嘛？喂，呢一代人冇民主成廿年啦，係咪？咁你係直至到呢個雨傘運動係一個終極攤牌嚟嘅，即係唔係雨傘運動咧？其實根本上就係白皮書添啦。白皮书是一个终极摊牌，话俾你听，根本上共产党从来都冇诚意，从来都唔会俾你一个真正嘅民主普选。呢个系真相啊嘛，系嘛？即系阿司徒华 佢之前咁样做或者咁样讲，其实就系正正就系本身就知道呢个真相。但系一早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你一定会话佢喂，屌你咁样，系啦，冇用啦，废啦，系嘛？咁然之后你就其实系咧，即系甚至乎就话你， 你应该咁谂。佢由五区公投嘅时候开始咧，佢已经系打呢场手势波，因为佢觉得你系挑战嗱，佢冇讲出嚟，我估嘅啫。佢系你挑战紧老共嘅底线啊嘛。公投其实是直接民主的体现来的嘛，等于即是重写宪法一样，屌你铺铺你包底都这样搞，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洞悉了的了。你不要以为他老即是差不多那时候即是身体不好啊，即不过他没有摆到明讲出来，我事后想的啫，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雨伞运动你用一个最激进的街头抗争方法，你透过一个建制玩他偷换概念来玩公投，他都是其实有保留的，即是你不可以玩到那么准，因为你的对手实力太强了。我突然间想起一句说话，就是孙子兵法嘛，敌进我退，敌退的时候我先进，是吧？敌疲的时候我就绕嘛，大佬。喂，他现在不就是中这个讲法咯，敌进嘛，大佬。那我褪一褪，大哥你仲跟他打死梗㗎喎，咁樣。 佢而家真係追殺你添啊，追殺你啊，根本就係、 是。喂，追到好嚴重啊，大佬。 因為而家個狀況係敵疲我打嘛，係群眾全部都覺得攰嘛。 而家係我哋疲啊，屌！ 敵疲我打之餘，仲要關門打狗啊！即係根本上佢係唔俾你任何有喘息嘅空間。 唔係咁個原因係在於喺政治上面，佢亦都見到你英美係冇辦法去到影響到香港局勢嘛。 英美。你一讲到去自决同埋港独嗰个位嘅时候，佢都唔敢 at 噶啦。 嗯， 佢真系唔敢，即系唔碰老共呢条底线噶。所以政治有时我喺度谂，我唔适宜搞嘅。学阿黄老邪嗰阵时成日喺度讲话，唔系适宜人搞。乜原因就系、是、有时你冇咁嘅耐性啊，同佢喺度咁样磨啊。喂，老共确实你要系咁嘅坚持同埋耐性同佢咁磨噶、啊。有啲位我宁愿得失某啲嘅群众觉得我唔够激情，唔够浪漫都好，我要守呢条线。我梗係想啦，个心里面自决啦，香港独立咗去算撚数啦，唉，我废撚事同你一路斗磨斗癫咁样。但佢死守呢条线嘅时候，而家事后諗，我事后諗嘅啫，即係冇话喺事前预估到，都系唔即係你系唔够佢玩嘛。所以他先搞这个踢德国波的手势足球嘛。 所以就是你见到他一摊牌之后，其实就是你亦都要认清真相。即是譬如你说你这个礼拜虽然这么密集这样来了两次的叫做清算审判啦，是不是？ 但是你要这样想 是。 他陆续有来。 陆续有来，所以其实你现在你喊都没用。 陆续有来。 是喊都没用，喊都没用，即是现在。你是要有一个咧，即系全面嘅检讨，或者系重整旗鼓，系嘛？即系你究竟嗰个路线系点样做？其实你除咗讲团结之余，即系你团结都系虚话啦。其实讲真，即系喂，你真系要企埋倾翻，喂，嗰、那个叫做体制内外嘅抗争，应该系点样去做？系要有一个，即系要有一个重新嘅做法嚟嘅啦，即系你所谓你成日都话喂不能一切如常，你嗰唔系话净系针对政府，你对政府嘅睇法嘅，即系你自己嘅内部策略，你都要做一个大调整嘅，其实系 啱啊。即系阿龙头先嗰个总结咧，又醒起一样嘢就系咧，你真系要细心换味敌皮，我要呢样嘢。个敌嘅意思系我哋啊， 系啊， 喺老共嘅角度觉得我哋好皮啊， 系啊， 喂，梗系皮啦，喂，大佬啊，我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喂，你啱啱先玩完嗰四个 DQ， 我哋仲喺度筹紧款，喺度动员紧群众嘅时候，喂，你跟住喺个司法度又打我哋一镬，连打两镬，跟住排紧队呢啲官司嚟紧，大把人 DQ 添啊！陈淑庄同埋邵家春嗰啲都死咗八九成啊，大镬啊！ 而你俾共产党见暴露于共产党之下嘅就系、是，喂，你最多原来就系筹款嘅咋？原来你最尽就系做到咁样噶咋？ 唔系啊，而家筹款都有难度啦。 唔系咯，唔系 我都唔敢，我都唔好意思，即系我都本来唔想讲。喂，佢哋话喂，大佬，而家嗰16个人即系坐紧监嘅时候，喂，大佬，我哋有啲人支援紧噶嘛，又要联络佢家属又剩咁样，喂，大佬的士费可唔可以整啲嘢先啊？咁样， 咁我都費事公開籌啊！你我問你要一皮夠唔夠？我頂，我同你頂住先啊，大佬。我仲有一計人嗰啲數，跟住我話你喂唔該你哋啲左膠可唔可以快少少寫份嘢出嚟，等啲人入落個 account 度，因為有好多人佢阿爸阿媽亦都未必即係好經濟生活嘅，咁你起碼籌咗十皮八皮擺喺個 account 度，即係有啲咩事即係配給下先啦，大哥。尤其是嗰班13個啊，好多係名不經傳冇人識嘅，大哥，連我都唔識噶，我都唔識，我唔知，唔好意思，人哋唔識你都去探人家啊，大哥。尤其是香港人又是这样的，头那两个月大家就很紧张的，屌第二个月就人去流空的了。 不是太多事，因为 人去流空的了，即现在就说够我抢着去探啫，是不是跟着就怎样呢，这样。我是惨的， 我以前区议员都随时可以是去探一个人，听日我要三点去，那坐到五点就得，你坐到六点就得，你只是你熬了这么久就得了，我现在都去不到了，现在你要跟人家属爭排隊啊，大哥！ 唔係即係你訴諸情感嘅呢啲示威咧，其實係即係可一不可再，你都唔能夠持久啊！即係你要做啲喂真係喂 empower 一啲群眾，你要覺得大家都做參與一樣嘢係有意義嘅，係做啲嘢。即係譬如我之前講咪七一咁樣樣，喂你係時候啟動啦。譬如好似阿戴耀廷講啦，係嘛？喂你嗰個叫做係咩風雲啊？ 風雲計劃 喂就係啦，即係你要 empower 啲群眾啊嘛，即係你。你咪做咗先咯，系咪先？即系你而家你根本上你除咗筹钱系乜都冇，系咪先？即系你之前阿戴耀廷佢 keep 住有个高啊咁样样，你除咗住啲群众，起码佢会觉得喂有个目标有个方向噶嘛，系咪？而家系方向都冇咧，除咗筹钱就乜都冇咧。 唔系我哋俾人打到乱晒阵脚噶。 唉， 即系你俾人入咗几球咧？即系而家问题就系你可唔可以即系半场 break 嘅时候咧，能够即系沉着应战？呢、這个好难噶，我 up 系容易嘅咋吓，即系攞比喻都好容易嘅咋，求其我啲比喻嚟即系引证自己嘅观点系相对容易，但系你真系要点做咧，系有困难嘅。喂，而家打到巢晒噶啦，即系写文联咁，喂，差唔多有名有姓嗰啲全部即系排紧队嗰啲官司啊，大哥，净系应付官司都疲于奔命啊！ 系啊， 喘不过气来啊，大哥！喂，以前我哋一年一单半单嘅啫嘛，边有咁多噶？多到大家都唔记得。用我头先个大律师嘅讲法，喂，大佬啊，佢以前系新仔嚟嘅，即系打呢啲啊，而家六七十单咯，咁点搞啊？仲有呢啲嘅官司真系唔可以轻视。你揾个 senior 嘅大状，同揾个比较 junior 嘅大状，我唔系话佢哋。嘅內容係即係差遠好遠啦，嗰張 paper 一樣咁寫，但係係表示我哋嘅重視程度咯。 嗯， 即係你冇得唔叫李柱銘出嚟嘅，全香港排名第一嘅大狀出嚟㗎啦。即係佢講乜，即係起碼都有一掹下嘛，大佬。我哋一定要係咁諗啊，同埋我哋唔可以搞到啲大狀都疲於奔命啊。 嗯， 太多啊！多到自己都數唔到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啊！而家一定係戒急用人，一定係打手勢波。唔，你真係自己要都數住，屌公民抗命都唔好，公民抗命得咁誇張。 嗱，我記得即係呢個， 你唔可以唔做。 你 因為人哋覺得你怕咗佢， 亦都要即係用一啲全新嘅方法，即係要有發揮下創意。即係譬如我記得，即係你睇呢個 House of Cards 咧。呢、這個 Frank Underwood 有一句名言，佢講得好正，佢就話：如果你睇張台，你唔中意嗰張台嘅 setting， 喂，你推翻佢，你咪反轉佢咯，屌真係，係嘛？即係喂，重新你做啲嘢，即係好似Donald Trump， 喂，你做啲嘢你估唔到嘅，大佬，係嘛？即 係所以嘅，即係嗰陣時候咧，你東歐嘅獨裁政權咧，佢用嗰個國家機器咁樣去鎮壓啲反對嘅聲音嘅時候咧， 嗯， 嗰陣時候有啲人都提我嘅。佢話：你哋都要諗下啦，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好中意同啲差佬推推撞撞嗰陣時候。佢話：你睇下有一個鏡頭，我諗相當應該揾到嘅，就係裝即係防暴警察又好，甚至乎軍隊都好，同群眾對視緊嘅時候，佢揾一個女嘅示威者送棵花俾佢。佢話呢個鏡頭其實已經係震撼全世界嘅。對一個獨裁政權嚟講，有時我哋確實係上頭嘅。即係見到差佬喺對面嘅時候，就屌，總之都係同佢開拖㗎啦咁樣。 咁就出事 嘅。亦都你讲起东欧嘅话，即係亦都有另外一个例子，就係、是例如波罗的海三国嘅人，咁佢哋呢亦都尝试避免冲突㗎。而係佢曾经係试过喺三国交界嗰度就手牵手制咗一条人链去到话俾你听，喂，三国嘅人民一起去对抗苏联暴政咁样。 所以点解有啲人话，即係你面对一个独裁嘅政权嘅时候，拥有国家机器有庞大嘅资源嘅时候，我哋要打手势。所谓手势唔在于话我哋系唔搞嘢，而系在于你搞嘅时候系有脑筋同埋有技巧。你唔系乱咁抱屈佢，因为我哋嘅群众嘅热情，你系要 keep 住佢 momentum 咧，唔系不断升级。因为点解咧？而家咁嘅走势嘅话咧，你不断升级咧，佢不断喺度告 Q 你。我哋筹款都筹到手软，学你话斋。你唔使俾律师费，大佬，过隧道啲嘅喎，屌嗰阵时候，因为李柱铭嗰阵时候都笑我，喂大佬你唔好咁密得唔得啊，大哥，我连隧道费都蚀埋俾你啊，大佬，即系咁好收我钱啊嘛，大哥。 唔系，即系呢个、就是、 你都好意思俾。 但系你又再睇翻转头，头先即系大家讲过李卓人嗰一段嘢，为外交部特派专员公署亲自啫走去讲嘅时候， 第一次好似 系啊，某程度上就系 hit 中咗共产党嘅痛处啊嘛，因为呢一封嘅 draft 系讲到明系要因为黄之峰佢三个入狱事件，所以就要改变呢一个美国对港政策啊嘛。喂你谂下，喂共产党用几喺中国大。利用香港走幾多枝子一㗎？如果你影響過對港政策嘅話，喂，真係好大鑊㗎！對於佢嚟講， 所以有時我哋轉一個彎去做第二樣嘢咧，都唔係壞事嚟嘅。我絕對唔會覺得壞事。不過有一樣嘢好緊要，即係第二節仲剩翻啲嘅時間，你一定要講，你唔可以即係亂嚟咯。 係， 即係你唔可以唔建基於你自己嘅誠信咯。 即係你急躁還急躁，即係你唔可以咧，即係你嗰啲創意唔係發揮於即係嗰亂 Q 咁搞，即係作嘢嗰度，大佬真 係。本來我都唔想再講指點㗎啦，因為其實即係你問我，我上個禮拜嘅懷疑呢，其實我已經係就住。即係如果你真係同我食宵夜嘅時候呢， 咁你就坦白得多。 第二個稿子講法㗎。 唔係更加深入啲嘅，屌大佬。 即係坦率得多。 即係大家再唔好再拗嗰啲嘢啦，即係佢係 John Nash。即係有你終身未嚟 ，Beautiful Mind 嘅 John Nash。OK， 即係嗰啲枝節， 即係會成日幻想一啲即係情況出嚟嘅， 即係妄想被壓迫症。 有個 KGB 出嚟揾佢啊，迫害佢啊，又剩啊，嗰啲乜嘢係嘛？ 即係，但係我哋都要自己要小心啦。當然我係完全諒解、完全理解嘅。喺佢嘅人生經歷裏面，因為我睇咗佢主場舊年嗰個報導嘅時候咧，覺得確實佢都係即係有啲慘情。咁所以你啲人仲喺度，唉，本来我都想话俾啲人听，你唔好再去挑战全真社嗰段嘢啦。我话我唔识都好，我点解选举嘅时候要搵个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同我影相啫？因为有时会影到我面好瘦㗎嘛，冇咁靓仔㗎嘛，啲肤色又冇咁靓㗎嘛。所以你拗嗰啲大细呀嗰啲嘢，唉，如果真係俾我哋博中係假，咁当然发达啦，大佬。即系连嗰段全真社嗰段嘢都系流嘅，但系有乜咁嘅需要？ 嗱，即系咁讲，你话唔系话嗰啲人讲嘅疑点咧就唔 stand， 即系譬如你话有30秒系嘛冇影到过马路嘅时候，咁啊甚至乎你都话 咁嗰度冇机啊嘛，屌， 唔系即系可以咁讲啦，即系咁讲啦，系咪？即系唔系话可以100% 证明呢件事咧就唔存在或者系作嘅，系咪？咁亦都。咁但亦都咁样讲，即係亦都冇片显示佢係俾人掳走啊，係咪？ 佢仲漏呢一步。 係啦。 如果你即係如果我吓假设啊，即係阴谋啲諗啊。我哋两条友，你两个真係蒙住面啊，屌佢夹我上车嗰段影到咪得囉。而家个问题就係、是、因为你太多 loopholes 啊。 好多破绽。 太多破绽啊。甚至乎可以估啊，我系佢都諗到啦。梗系戴一戴个口罩先啦，喺嗰30秒里边，咁你咪可以话嗰个唔系我咯，你都系咁快阿叫噶。喂，所以拗嗰啲细节冇意义噶啦，你喺唔同嘅镜头嘅距离，个机嘅质素，梗有唔同肤色有大细噶啦。但系我得一个总结嘅啫，你如果呢一段嘢，尤其是后边嗰个阶段嗰啲嘢全部造假嘅话，呢个政府都好大镬。 唔係太費煞思量，就係、是、做一件咧，根本上你都完全係冇意義嘅嘢。即係譬如你話，你唔想佢即係寄一個美斯嘅簽名俾阿樓下，第一你又唔知樓下佢住喺邊，如果知嘅，咁嗰個就唔係失蹤啦， 同埋淘寶都淘到啦。 哦，咁啊，即系呢个难啲，你 唔系啊？淘宝淘到美斯嘅签名啊！ 哦，咁佢有啲价咯，要有价咯吓。 唉，我嘅怀疑系 from 呢一个 point 开始嘅，其他啲已经系细节嚟噶啦。咁但系我嘅意思就话，你对付共产党嘅时候，你都要无论动机、手段同埋我哋结果都要系 moral 先啦。你而家好大镬噶！喂，下次我俾人老嘅时候，屌你仲你唔信我噶啦，仆街！ 系啊，即系呢个系。 喂，你觉得我会讲大话嘅？即系公众都系会咁谂噶。 狼来了效应。 但系大家唔使太过灰心，就证明林荣基、萧建华佢哋系坚嘅。 因为你见到差佬嗰个处事手法咧，嗰、那个执法方向同埋一个坚定咧，其实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嗱，因为你见到即系嗱，你当你见到共产党咧。即係其實佢係即係呢個 innocent 嘅時候，即係無辜嘅時候咧，佢如果佢明知俾自己俾老，喂，你差佬快啲做嘢，係咪？咪即係咁樣噶嘛？ 唔係你俾位人入， 咁你見到今次差佬做嘢做得幾快？ 唔係有啲人係 go too far 嘅，就係佢話喂，屌，梗係有陰謀噶啦，即係點解差佬會咁樣動員？係因為你送個位俾佢入啊！喂，你將心比己，大家理性少少。唔好將所有嘅嘢都係覺得即係共產黨係契弟。我喺呢個假設裏面呢，我哋有時我哋係即係走過咗火位嘅。因為我已經對呢個政權冇信任㗎嘛，佢乜壞事都做得出㗎嘛，屌劉曉波咁都搞得。 即係信咗先咁樣。 咁你就出事㗎。我係共產黨，我想講嘅將心比己嘅在於我都敢喐你啦，你而家俾位我上㗎嘛。我乜所謂呀、啊、嗰啲人我請返嚟嗰啲差佬。咪同你大张旗鼓咯， 嗯哼， 用乜嘢啊？所以佢更加会小心啊！嗱，有啲人话全真社俾人入咗，我估咧，我亦都听到咧，部分差佬系有好似同佢交换嗰啲录影嘅，唔、出奇。 咪个原因系因为苹果日报想攞啲 CCTV 资料攞唔到，但系点解全真社咁容易就 苹果冇去积极去做嘛？因为苹果自己都有怀疑啊嘛，佢唔想踢炮民主党啊嘛。 哦。 屌咁撚簡單，佢哋聽到啊！我點解星期上個禮拜五我識咁講，我都同蘋果個記者好熟嗰、那個係有溝通過啦。佢第一句問我，佢停了一兩秒，你點睇啊？我話匪夷所思。佢話你都話係咧，所以我先有信心咁去 challenge 啊！而家都大鑊啦，民主黨搞到，不過當然你問我，唉，即係 John Nash。咁你都唔可以怪佢嘅，即系真系佢系有事啊嘛。 唔系我又唔觉得系鬼啦，系咪？即系你话譬如你话阿细良咁样样，咁佢讲几个 scenario， 其中一个咧就系话佢系可能系鬼啦，系咪？咁呢个我自己 personal 你又唔信，因为其实我自己都识佢嘅。咁但系即系你话佢脾气问题，即系精神问题，可能真系有啲不稳，即系呢个系会令到佢会亦都即系亦都咁讲啦。即系其实你大家都识佢嘅，你见到佢近年咧系好积极咁样样咧，系自己做一啲 agenda 出嚟。是要有人关注，他很需要关注和认同。即是我相信尤其是在这个真兄弟事件之后，哇，在党里面被杯葛被排挤，那他都要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即是会做 一些。所以我都有跟阿达又好阿仁，我唔记得是不是个个都讲晒，我好心你唔好找他做埋啲咁嘅嘢啦，大哥。无间道个个可以做嘅咩？即是007啊，仆街。 咁啊， 即系个个都做特务啊！喂，唔得噶，大佬，你唔好乱咁搵人做，真系会精神崩溃噶，真系有心理病噶，大佬，你叫我都唔得啦，你点可以成日做卧底啊，大佬？ 咁你甚至乎你见到今时今日佢讲翻呢一单案出嚟，佢都会攞翻真兄弟事件出嚟讲啦，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喂，系嗰阵时真兄弟介绍俾我噶，咁样样，咁可能真系呢、這个。系嗱，用 John Nash 嘅角度去讲嘅话，喂，即系扣连到嘅，系嘛？即系嗰个系心魔啊嘛，咁嗰样咪不断咁样出现咯，系嘛？嗰个 phantom 啊，不断咁样样嚟，即系会揾佢咯。 所以大家，我觉得唔好怪佢啦，即系因为我觉得佢过去嘅经历系即系难受嘅，系咪啊？即系佢作出咁嘅行为， 是可以理解的。 嗯。 不过当然我哋梗系伤啦，尤其是大家跟车太贴嗰啲梗系伤啦，系咪？尤其是民主党啦。不过我可唔可以谂李柱铭、何俊仁，因为佢哋都系一个好人，你一定要同嗰啲群众咁解释，因为佢一个好人就系你讲我信噶。 嗯。 同埋 Martin 系信咗一样嘢，就系佢依然认为，即系老共系有派系喺香港嘅权力斗争喺香港延伸噶嘛，所以有啲。 唔系呢 反习嘅派系，咪要做呢啲嘢，等阿习近平孭镬咯。Martin 系信呢一套噶，其实佢好多阴谋论嘅人嚟噶，多过隔离房添噶。Martin 呢，不过平时佢唔会表现出嚟咋。我听到就系咁咯，佢信噶，佢直至到未全真写出嗰段嘢嘅时候，都深信不疑噶。阿仁哥仲唔使讲添。你讲俾佢东，佢咪送东咯。佢唔谂住你咁捻蛊惑噶嘛，大佬，亦都唔谂住你个病情咁严重噶嘛，系嘛？佢连自己都，因为你系睇唔到佢神色噶，因为佢系 John Nash， 所以更加睇唔出佢神色啊。如果你系我，都陈早 confess 咗啦，系咪先？ 但系问题翻落嚟，最客观嘅效果就系群众系对于中共在港嘅活动系更加麻木啊嘛，成件事。 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今次嘅反应系乜嘢咧？嗱，老共要好自己反省，连咁匪夷所思嘅故事都有人信啊，好捻多人信添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喺开头啊。 唔系，尤其系越残忍系越相信咩？尤其你见到个 嗱，你自己好反省下，连咁匪夷所思嘅情节故事都有人信嘅话，咁你回归二十年嚟，你都空回噶啦，你都。 唔系你见到啲大髀啲钉啊，你都会觉得即系呢啲除咗老共之外，有边个会做到呢啲嘢系咪？ 因为你系契弟嘛，冇人唔会怀疑你系契弟嚟。 嗰时动新闻，你咪见到咯，佢话即系即刻攞翻即系啲老共啊，点样用啲老虎凳去对付嗰啲即系 掹手指甲嗰啲咁嘅相咧， 嗰啲咁嘅政治犯啊，但系冇一单嘢系用钉枪钉大髀，呢个真系比较有创意喎呢单。 唔系咁，但系因为大家咧都系正经人家嚟嘅，咁你讲我咪信咯。我冇理由唔信你讲嘅嘢噶，我点可以唔信？即系你自己兄弟讲嘅嘢嘅咧？ 系兄弟 系嘛？点知你傻捻咗啫？几时都唔系好知。咁但系我即系back to 翻嗰个问题就系在于就系、是、喂，大家如果真系要同共产党斗争嘅时候，你个手段。都是有少少道德喺度嘅咯， 系， 即系你唔可以创作一啲嘢出嚟去屈鸠人噶嘛？喂，佢咁庞大嘅资源，佢拥有成个国家机器嘅时候，佢打翻嚟用乜捻意啊？好易嘅咋？佢咪好似今次咁咯？佢咪表演一次俾你睇咯？冇阴谋，你讲就咁捻严重啊嘛？我就同你 check， 但系另一个角度讲，林文基咪坚咯。李波咪坚咯， 佢 肖建华咪坚咯， 系啦，即系佢嗰啲，即系佢唔处理，或者叫做系 hea搞咯 ，hea搞啊，或者好隐晦啊，系咪？ 所以有啲人话佢特登放部分嘅片段俾全真社，或者提醒全真社，系完全唔出奇嘅，系完全唔出奇嘅噃。因为如果佢自己放出嚟就好捻大镬噶啦，话屌你 信啊嘛，屌！ 喂，你拎林文基嗰啲出嚟啊，你拎李波嗰啲出嚟啊！你拎萧建华嗰啲落嚟啊！你从来冇啊！ 如果唔系何俊仁嗰阵时，细说中南海系讲过一样嘢嘅，佢话喺2013年去到2017年呢四年嘅立法会会期里边咧，李波林荣基事件同埋萧建华事件咧，都系要求过呢个入境同埋警察去写报告嘅，但到最后咧，佢哋一隻字都唔写，直到2017年呢个立法会会期完结为止。 其实呢一单嘢系等于咧系特区政府嘅照妖镜嚟。唔係就係照咗佢邊啲係堅邊啲係流咯，係嘛？即係有正正有俾個 reference 俾你睇到啦。 所以你唔好怪得曬阿子健啊！今次可能係錯着嘅，我覺得佢咁樣係嘛？雖然係誇張咗少少，雖然係即係令到大家即係打到個突一件事，但係你係照妖咗之前嗰啲全部都係啱㗎。 嗯， 亦都反映咗點解啲人會信啊？點解啲人會信啊？包括我自己在內喺開頭。嗰十個八個鐘裏面咧，未做節目之前咧，我都覺得都冇理由咁噶，冇理由呃我噶，咁樣係咪啊？咁亦都證明我哋嗰啲係好人咯。你講我係會信咯，係咪啊？我哋冇 questioning mind 咯。 中國嘅 track record 太差，令到我哋要咁樣信啊。 唔係，我只係得一個擔心啫。下一次再出事嘅時候，無論邊個都好啦。 我哋驚有人 challenge 啫、 啊。你見到今次即係 咁就煩啦、 啊！文匯大公都執到寶啊，甚至乎係想向咧，即係你哋去反對呢一個一對兩檢嘅嗰個路線去進攻添啊！即係你咪借住你而家你嗰個可信性，咪去全面咁樣進攻咯。即係譬如好似你見到阿邊個今日肥仔明喺度講，好似即係好似幫佢哋咁講咁樣 嘅。唔係因為佢民主黨內部都瓜瓜嘈噶嘛。 啊 开记者会嗰阵时已经瓜嘈紧嘅，不过冇人敢公开讲，就我听到就系、 是。Oh, okay. 嗯， 因为佢哋认识子健噶嘛，包括好似我哋咁，我哋都认识佢噶嘛。佢哋已经有人系 challenge 紧噶啦。 条友傻噶咁样样，即系话有啲人咁讲啦，系咪？即系 咁咪，所以变咗一个问题就系、是，喂，我哋就系、是、即系你咁快即系跟车太贴压住落去嘅时候，系会出事咯。 嗯， 俾老共俾晒位，老共入咗嚟咯。所以今次啊。屌佢好似執死雞咁啊，大佬呢單嘢，共產黨我意思係，係嘛？你送埋嚟俾我食，你自己擺烏龍，大佬關我咩事啊，大哥？ 執到寶啦， 係嘛？喂，好多嘢費事逐個 point 逐個 point 用邏輯分析啦。嗰晚食宵夜我都講曬啦，屌我都，喂節目裏邊真係講咗。兩三成啫嘛，屌大佬，邊好意思啫？ 不過阿子健嗰個精神狀況係令人關注嘅，呢個係。 係呢個我都好擔心。 係，即係尤其佢自己佢琴日講下，即係呢個咩中秋節啊，係嘛？咩祝願世人無災無難到終老啦、啊，咁樣樣咁講，我覺得呢個係去到係。是要關注下佢，即係講真，即係你覺得佢做錯咗都好啦，即係我或者而家。即係雖然有啲人會覺得，喂太早去下定論咯，都仲未真相大白，咁但係其實都不重亦不願意啦。我自己覺得啦，係咪？咁我覺得即係要你寬恕，我可唔可以咁樣寬恕佢？唔知唔可以咁講。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係佢係有佢自己嘅問題同埋苦衷嘅嚇。 咁即係我哋要充分理解同接受咯。 嚇、啊！ 咁你成個民主運動裏面總有啲即係障礙㗎啦，咪講其中一個障礙之一咯。 嚇、 啊！即係你唔可以怪曬佢㗎，屌你要怪，當然司徒華又好，何俊仁又好，李永大又好，你點可以叫佢做無間道？喂，嗰個角色好難做㗎。你睇下當日劉偉強嗰套無間道啊，大佬呢、這個劉德華嗰、那個心理狀態，我覺得唔係唔反映到現實出嚟㗎，大哥。你冇嚟睇戲啊！屌你真係仲唔間道？你好容易啊，大佬！你試下明明係差佬，只可以就扮黑社會啊！屌，係、嘛？日日喺個正邪裏邊。 係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